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朱庆乐活玩家。 两个人喺埋一齐咧，即系其中一段啊，最煎熬嘅时间啦，就系、是、其实已经意识到吓双方都有问题，觉得两个人一齐走落去咧，已经系非常之困难。但系问题又唔知点样提出分手，有时候提出咗之后又藕断丝连咁嗰啲啊，唔知阿青有冇多呢一啲咁嘅经验啊？ 藕断丝提出分手嘅经验我系有嘅， 系藕断丝连咧都有嘅， 藕断丝连都系。是有，但系就唔系拍拖，只系碍于啲暧昧嘅、 哦， 又唔一齐咁样。 哦、即系嗰个系另外一种嘅阶段嚟嘅、啊，即系嗰个喺唔喺埋一齐咧，系咪应该进一步发展咧？嗱，咁呢一个都系另外一个比较烦嘅阶段。不过咧，因为点解我讲起分手呢个阶段咧，就系、是、事完咧，咁我最近都有啲嘅朋友啊，咁就提起话、欸：你有冇同阿边个倾偈啊？咁 同阿边个倾偈啊？ 咁啊，嗰个咧就是、一个女仔朋友嚟嘅啊，咁啊 A 小姐啦，揾下 A 小姐啫。咁咁我做乜事啊？煞有介事问起我。就冇最近有冇關心佢啊？咁、我於是乎就了解一下啦。咁佢就話：，唉，佢同佢即係嘅男朋友咧，就出現有啲啊感情狀況，不如你關心一下佢，了解一下啦。咁咁我真係後屘同佢傾偈喎。 但係你連咩事情都唔知道，你又去關心佢？ 因為都 friend 噶啦，都好 friend 噶啦，即係之前讀書嘅時候都識噶啦。咁同埋佢呢個男朋友咧，都已經拍咗好多年拖嘅。咁都之前聽講過，雖然啊唔係話好實嘅。一個決定，咁但係之前聽講過佢哋係有 plan 結婚嘅嘢嘅， 係。 咁到我問佢嘅時候，就即係即係扮曬冇嘢咁樣啦，即係話最近點啊？好耐冇見咯喎。咁跟住後屘講下講下嘅時候，咁佢都好主動提及到就係、是、佢呢一個男朋友嘅即係相處上面一啲嘅問題啦。咁、其實呢個男朋友咧，即係一路以嚟即係都冇乜大問題嘅，即係除咗係個人比較即係啊意思。高榮一啲啊，好似咩都唔在乎、唔在意咁之外，不過 哇，呢、這個已經好大問題噶咯喎！ 但係因為相處耐咗啦嘛，個女仔已經包容接受到啦嘛，即係佢個人撇都好，我已經接受咗佢呢個缺點啊，咁都唔介意嘅。 耐咗就係咁啊，真係。係 啦，咁嗱，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咧，呢個男仔咧最近就好似喺出邊有啲古靈精怪嘢，即係咧撻著咗另外一個女仔，而somehow咧，我呢個女仔朋友咧係知道咗嘅。 系， 咁而佢 嘅选择系咩咧？ 佢包容唔到，佢想原谅，但佢包容唔到，因为 讲 真，系啦，去到呢、這个即系咁多年拍拖之后咧，差唔多到谈婚论嫁呢咁嘅阶段咧，佢其实觉得如果因为咁咧而冇咗嗰个嘅关系，好可惜嘅，所以佢真系好想、好想、好想，如果可以继续嘅话咧，佢系愿意去原谅，但系问题就系、是， 但系个男人冇同佢讲， 咁梗后屘 知道， 后屘梗系爆发晒啦，即系梗系知道摊晒牌嗰啲咁样样啦。都求证咗知道咩事啊！咁即系个男仔都即系表明就系话，嗰啲即系逢场作兴嘢啫，唔系真嘅，即系嗰啲啊！即系嗱，佢唔系讲出嚟，唔系呢种态度啊！ 系，但你可唔可以演绎得好啲啊？ 咁但系因为我长话短说啊嘛，总之即系其实咁，佢都其实好有诚意地，即系咩又即系信心保证啊，又话我下次唔会再犯啊，知错啊，求你原谅啊，都系嗰啲都有嘅。即系嗰一次，只不过系真系用就系用作就系话一次性嘅。即系行差踏错啦 ，OK， 咁嗱， 知咩叫一次不忠啊？ 就我梗系明白啦，系咪先啊？你真系同嗰位男士讲，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嗱。咁嗱，跟住咧，我就即系听呢个女仔讲咧，其实佢系个心入边知道啊吓嗱，佢选择相信嘅。咁但系毕竟你受过伤害都有条刺噶嘛，咁变咗有少少杯弓蛇影位啦。即系而家咧，感觉佢处一个状态咧，系好冇安全感噶。咁亦都好多时候咧，即系当搵唔到个男朋友啊，又或者唔喺自己身边嘅时候咧，佢会好容易胡思乱想啊。咁嗱，处于咁嘅状态，其实佢好辛苦。佢话我想分手，但系佢而家唔分手嘅原因，唔系因为单单我对个男仔有爱啊，仲系好中意啊，即系亦都唔系话单纯嘅唔舍得啊。同时之间亦都有好多考虑因素，就话咁我好多嘅青春俾咗呢个男仔。 哎呀，我哋啲女人就系咁噶啦。 咁 好同情佢、啊。 係啦，即係佢觉得佢自己处一个好被动嘅状态。嘩，即係咁一讲到呢一啲位嘅时候呢，咁佢就话啦，欲断难断点算好呢？咁当然啦，即係作为朋友，其实呢一啲又好难讲嘅。你唔通同佢讲话，唔好諗咁多，分手啦咁呢。 我都好想话你分手啦，呢啲男人。 係啦，咁但 係。讲得出口囉。 同埋人哋嘅终生幸福喎，係咪先。即係佢真係终生幸福喺晒呢一度㗎喇。咁你啊真係唔係话随便乱咁讲一句咁样，又唔使负责任。花生咁，虽然我即系都好想祝福佢话啊，咁即系无论你嘅决定系咩都好啊，分手又好啊，我相信你揾个更好嘅男仔。但系实际上面就真系噶嘛，你知因为我真系身边见太多女仔咧，当你尤其是出嚟社会做嘢之后，做多几年嘢啫。佢哋仿佛就係覺得拍拖談戀愛係一件好攰啊，即係重新去認識一個人啊，再投入一段感情咧，一件好痛苦嘅事。 好似我 咁慢慢咧，喂，我唔係想特別嚇影射你嚇，咁但係即係總之咧，就慢慢佢哋都好似唔係好踴躍啊，去做一件即係啊，再去識另一半嘅事情咁。咁所以嗱，呢一個女仔朋友咧，我覺得如果佢分手嘅話咧，我覺得佢個傾向都係呢一面， 即係好似有排都唔會再拍得翻。 係啦，首先我諗都係，唉，咁我啱啱受完情。情创啊嘛，几大都享受一下单身生活先啦，系咪先？咁但系咧， 未必一定佢系想享受单身生活。我谂佢本身自己都有担心过呢样嘢嘅，即系你甩咗呢一个，你又要再去适应另外一个，同埋你。都唔知揾唔揾到添啦， 同埋你又 系啦， 同埋你又真系啱啱即系受完呢一啲咁情创咧，对男人啊都可能 失 去咗信心咁样样。咁一开始个阶段你都可能话，哎，咁我选择单身啦，系咪？咁但系咧，久而久之，当你习惯咗单身之后咧。我發現我身邊好多女仔朋友真係咁同我講㗎， 愛上咗單身。 唔係愛上單身，係習慣咗之後咧，你反而要佢投入翻，即係同一個 投入翻拍拖。 係啊，拍拖或者稍微想同一個異性即係結識嘅話咧，係一件唔習慣嘅事。嗱，即係唔係話愛唔愛上先啊？ 你問我啦，依啲 係啦，係唔係咪咁？你覺得係咪唔習慣啊？ 我會覺得再去同一啲異性可能相處下，或者大家試下啦，我認真，我會覺得係嘥時間， 係嘛？ 係，所以點解一直都係咁樣咧？ 就因為呢種種原因，即、就、係、是、我個女仔朋友就即係、就是、到而家仲係 stuck 咗喺一個位咯，就係、是、停留咗喺，唉，咁點啊？ 分手與唔分手， 分唔分啊？即係愛與痛的邊緣啊！即係呢一啲位係咁啊！ 呢個真係要等佢自己諗通嘅， 係要等佢自己諗通咯。咁即係嗱，有時候咧，我都發現啊，回想翻分手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嘅事，尤其是即係同你一齊嗰、那個，亦都係一個好唔同性格嘅人啦。有時候你提出分手，即係往往咧，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係一個即係叫做啊，好 令人哋留下一世嘅陰影啊！ 即係我想話係一個好慘淡嘅收場啊！真 係，我覺得有陣時分手呢個樣嘢真係好難，因為你又要。择日子啦，你又要拣啱时间啦，你又要睇下系咩情况啦。因为好多时有啲人，我唔明点解啲人咧好中意咧拣啲大时大节咧先同人哋讲分手咯。嗰啲哇，人哋每一个，譬如圣诞节咁，每一个圣诞都谂起同你分手噶咯。你谂下佢以后啲圣诞点算？ 即系呢一啲大时大节真系唔好乱咁攞嚟搞啊！ 所以我觉得真系喺啲闲日先至讲啦，唔好累人。 唔系，但系你知唔知有啲时候你即系啊，因为两个喺埋一齐咧，如果系好痛苦嘅话，你好多时候想分。分手咧都系急不及待噶嘛，咁嗱，但系咧，但系咩啊？因为你想得到解脱啊，咁但系咧，我真系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啦，佢即系觉得唉、哎、好啦，嚟紧就即系圣诞啦，咁啊圣诞又唔好提出分手啦， 过埋先啦， 过埋先啦，系咪？咁跟住咧就 有新年啦， 新年啦， 情人节啦， 情人节啦， 惨啊呢啲， 跟住又唔知三月份又唔知系个女仔生日 啊， 咁诸如此类嗰啲，总之一路褪咧，喂，咁我咁样排法嘅话，即系呢半年都分唔到噶咯，咁佢就会 覺得喂，咁變相我係即係自己痛苦啦。咁另一邊相，其實嗰個人都其實知嘅，你估唔知咩？只不過係爭在你幾時開口講啫，係咪？ 但係分手呢個真係有一個學問喺度嘅，尤其是好細個嘅時候啦，即係年少無知嗰啲，即係。死靚妹拍拖嗰啲階段咧，你會好容易就講分手噶嘛？咁、啊、分手咯， 我唔會噶，你會噶？ 我會噶，我細個嗰陣時係會噶，啱出嚟唔係唔啱未做嘢嗰陣時做緊兼職咧、啊，十零歲嘅咋。 哇！你對自己好有自信喎、 啊。我應該分享過，我第一次同人哋講分手嘅時候咧，我同我真係係喺我唔知咧，我而家諗翻起，我覺得係大家即係可能佢啦，佢係毫無準備。下咧，我係提出分手，即系我又因為我分手前夕咧，我又冇乜表現話唔理你啊嗰啲咁樣嘅，而係我係覺得，唉，好似唔啱喎，而家好似啊都幾好啊咁樣啦，咁我就同個男仔行行下喺條街嗰度，行行下我同佢講分手， 但係好冷靜嘅， 可 唔可以演繹出嚟先？ 好耐年前啦， 唔係即係嗱，我當而家我係嗰個男仔，即係我哋行行下，但係你講出嚟係即係話，啊我哋分手啦，定係你話即 係？我又唔係咁嘅，我係有啲婉轉嘅，我話嗯。不如我哋分手咯，我覺得我哋唔係好夾。 哦，即係認真分嘅。 認真，我好唔認真咩把聲？ 唔係因為有時候你知女仔講分手唔係真係想分手噶嘛，佢純粹係想測試一啲嘢。你知好多時候女仔係中意測試一啲嘢噶嘛。 唔係嗰啲，嗯，細個都係嘅。咁但係我嗰次係認真嘅。係。咁跟住咧，我可能佢都 feel 到少少。跟住佢聽完我講呢一句嘢之後咧，佢好似黐咗線咁啊！即係佢，因為佢幫我拎住個袋嘅。 嚇、 啊！然後咧，佢將嗰個袋咧一手。就掉咗喺个地下嗰度，然之后佢自己系咁跑咯，跟住咧我好惊啊，跟住我即刻执翻我自己嘅袋咧。 我唔系想笑，但系呢个画面我真系 你好衰啊！我而家谂翻起，我都觉得自己嗰阵时处理得好差嘅，因为跟住佢就系咁。是咁冲马路啊，因为前面系啲马路，跟住我好惊啊！你唔好因为咁样有啲咩啊，我成世都唔安乐啊咁样啦。然之后我就一路咁样追住佢后面，但系我又好吃力咧，佢跑得好快嘛。咁好在嗰阵时我都后生，咁我都追得贴。 你脚咁短都追一次。 后屘我真系追到佢，我拉住佢咯。然之后我哋就坐咗喺一个地方，跟住佢就坐咗一晚。坐一晚通宵，佢嗰晚就不断喺度同我讲可唔可以唔分手，可唔可以唔分手？咁因为我见咁样，我又好心软嗰啲咧，跟住我又见唉死啦，好似好惨咁，因为我唔好咧咁样样。跟住一晚之后，我就接受咗佢嘅唔分手。咁、 啊、 但系隔咗唔够一个礼拜，我都系再同佢讲分手，但我就喺室内先同佢讲，因为我好惊啊，我好惊再有第二次。 咁今次有冇再找狂啊？ 佢其实都系唔开心，我哋最后系冇朋友做嘅、哦，所以我觉得，所以咪话点解处理得咁差咯？点解分手唔可以好好地嘅啫？ 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讲下啦。啊，假设如果唔系咁处理嘅话，啊，可以点样处理啦？头先就讲起阿青嘅一段往事吓，咁啊呢一段往事咧都一个即系唔系太开心嘅回忆啦。不过即系嗱，讲真，有时候我哋就觉得诶、哎、过去嘅已经过去啦，咁即系当时处理得唔好都冇办法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会回忆翻之后再问自己啦，今时今日我哋人就做多咗啦，时间啊经历多咗啦， 食盐多咗啦， 系啦，食盐多咗啦。问题系翻去之前，如果俾你有机会重来一次嘅话，你觉得可唔可以做好啲先？认真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可唔可以做好啲先？因为 我觉得可以 吓、啊，即系嗱，而家讲紧嘅唔系单单系话提出分手嘅地点啊，即系唔系马路边啊，唔系讲呢啲做好啲，系即系话所谓做好啲嘅话，系咪其实当时如果做一啲嘢，可能今时今日大家起码嗱，虽然未必话做翻深交，但系起码即系都可能仲会 keep 到 contact 啊，可能一年啊、两年啊，一班同学 reunion 嘅时候撞翻都可以，即系讲到两句 high bye 咁样样。 唉，真系讲唔到啦，已经。 吓， 但我曾经喺啲、啊，譬如某啲人嘅婚礼度 都见过， 系啦，都会再见佢嘅、啊，但系我哋好似唔识咁咯。 哦， 那个感觉系好差噶，我想讲。 吓、啊，咁但系即系你觉得因为对方对于呢一件事好介怀，定系你自己本身都有啲先？ 我应该系我本身系有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佢唔住。 哦， 咁但系我佢而家其实过得好好噶，因为佢已经结晒婚证嘅。咁、哦、一路其实都喺 Facebook 嗰度，我睇到佢嘅生活嘅，当然系 post 嘅嘢我先睇到啦。咁、但系你都会觉得，唉，虽然过咗咁耐， 咁有陣時見到我都會，不如大方啲上去打個招呼啊咁樣。咁但係我見佢，佢都冇理我咁。哎、好似好無謂咁啊，無謂再闖入別人哋嘅生活啦，即係你會有呢啲嘅諗法咯，所以都係大家停咗喺度，咁應該都唔會再見噶。 喂，咁講翻你頭先話，如果真係重來一次，有機會可以做好啲，咁只係邊一方面咧？即係心得分 嘅時候處理得好啲咯。 即係用嗰個句子啊。 係啦，即係個方法或者係個時候咯。其實當初如果我唔係喺條街度，因為其實我記得我哋之前係好似都係好似傾閒偈咁樣嘅，佢無端傾下偈，你講分手做乜啫？即係唔係咁樣嘅情況咯？ 哦、一切即係有啲嘢慢慢再 warm up 下，向住個方向。 哎呀， 但係都成一向住個方向行就縮噶咯喎。因為我真係好坦白同你講，你呢個 case 咧令我諗起我身邊一個女仔朋友嘅 case 啊。調翻轉就係佢嘅男朋友同佢講分手， 跟住佢衝馬路啊？ 佢冇衝馬路。但是他都几近崩溃的了，他甚至乎呢是跪在条街上求个男仔不好。 我很喜欢那个男仔啊， 即是其实都是因为讲的都是中学生年代的事情来的。 那些年代真的 惨。是啊，他呢就跟这个男仔，即其实拍拖时间不算话很长啦，我想都是半个月一年咁上下。 半个月一年差好远。 系啊，即系真系因为唔好记得噶，我都唔系好记得佢哋好含糊地开始嘅，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唔知嘅情况之下开始嘅，反而分手嘅时候就大家都知。咁因为嗰件事都系都系劲好激烈嘅，即系大家引起身边啲朋友嘅关注嘅。咁头先我讲过啦，都话跪晒咁滞咯，条街嗰度。咁当时咧据我所知咧，就系、是、个女仔知道个男仔提出分手啦。咁啊，佢真系又系好似头先你嗰个状况，不过调翻转性别咁解嘅啫，就系好激动啊！做咩事？点解同我分手啊？我改啊！有咩我做得唔好嘅地方？你唔好唔要我啦，你可唔可以啊？咁嗰啲啊，咁跟住咧讲咗一轮之后啦，咁其实个男仔咧都开始嘅时候好决绝嘅，唔系我哋真系要分开啦，因为即系佢觉得佢哋相处之间有好多性格上面啊，又或者可能相处耐咗之后先发现自己原来可能对呢个女仔嗰种嘅感觉唔系咁强烈啦。咁总之佢就觉得长此落去都唔好嘅，对双方都唔好嘅，系啦，于是乎就不如分开啦咁。咁、那个女仔。即係總之啊，又怪又嗌都搞唔掂啦。咁點樣樣咧？咁啊唯有好啦，暫時就話分開啦。咁但係呢、這個女仔翻到屋企之後，思前想後都覺得真係唔得喎，好痛苦喎、 啊。我以為佢思前想後，唔抵我跪咗。 唔係啊，佢未啊，都未啊，佢真係未去到嗰階段啦，仲喺度諗緊就係我真係好。唔捨得，我唔可以冇咗佢。咁於是乎咧，咁佢都嗱嗰、那個年代都仲唔係呢啲咩手機年代啦嚇，咁、所以都係好多時候係打電話俾對方啊，跟住即係喺somewhere等啊。例如話，即係可能佢知個男仔咧，嗰陣時候佢知個男仔要搭某一班嘅巴士，即係翻學放學嘅。咁咧佢就即係提早出門口喺車站度等，跟住咧個男仔都已經避噶啦。放學嘅時候咧，又喺車站嗰度等，甚至乎咧係帶埋一啲小禮物啊，即係嗰啲朱古力啊嗰啲咧， 變咗好似死纏爛打。 係啦，佢真係去咗死纏爛打位啊！佢仲要係同個男仔講就話：我其實我知道我哋唔係情侶關係，但係我都想對你好啫，朋友都應該對對方好嘅。 咁啦，女仔。 係啦，真係去到呢一啲位，甚至乎後屘咧，再成日都提啊，就係話嗰陣時候咧，我哋一齊嗰陣咧，曾經我哋即係承諾過，唔知做啲乜乜乜啊，去啲乜乜乜地方啊，雖然我哋分咗手啫，但係都可唔可以兑現啊？即係都喺度講呢一啲咧，跟住個男仔， 係 啦，嗱，但係咁嗱之後咧，個故事發展係點咧？嗱，轉頭翻嚟講多少少啦，因為即係而家去個新聞先啦，轉頭翻嚟講多少少呢一段故事之後嘅結尾係如何？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朱婷、乐活玩家。 新闻前就讲起我以前认识嘅一位女同学啦，咁就系讲佢一个又系不如意嘅分手经历。咁啊，当时咧即系当男仔提出分手之后，就好似头先阿青讲啦，就系哇佢真系死缠烂打，真系死缠烂打得都几紧要下添嘅。 我突然之间想问一样嘢 吓， 利身下先，那個男仔不是你啊嘛？ 唔係 通常我朋友那些咪就是你自己。 唔係，我冇咁幸福，我冇咁幸福，因為呢個女仔真的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女仔嚟嘅 ，OK 啊，冇呢啲福氣流啊。咁但係佢嘅死纏爛打咧，喺當時咧的確係有一個回應嘅。那個男仔咧，我唔知道因為咩原因啊，可能即係突然間回想翻，即係過去喺埋一齊嗰數個月入面咧，的確係有好多開心嘅片段。咁亦都真係曾經承諾過好多。咁佢喺當下有啲心願，咁就竟然啊就話咁照樣做咯，都可以嘅。即係佢覺得都可以例如話之前係啦，約過啊要去一啲地方啊，話要去試嘅一啲餐廳啊，咁都話可以去試嘅咁樣。咁但係個關係就變得好尷尬啦，因為究竟係情侶關係去試啊，朋友關係去試啊，咁去到嗰啲地方嘅時候咁講咩咧？即係有時候你知啦，女仔梗係有意無意唔覺意講翻出嚟，就話嗰陣時候我哋話想試呢、這、一個，而家終於試到啦咁。講出嚟嘅時候好似好冇嘢咁，但係聽落去嗰個會好有骨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於是乎咧即係佢哋中間咧有試過去翻兩三個大家當年啊曾經約定過嘅地方。咁好多時候都自然會舊事重提啦，又突然間講翻就話其實我哋咁樣都幾好啊，點解唔可以再俾多一次機會大家咧？有翻翻呢一啲位， 開始發功。 係啦，咁其實中間咧嗰個男仔據我所知啊，係有一啲心願係想俾多一次機會大家嘅。咁但係好明顯啦，勉強真係冇幸福。咁事過境遷之後咧，咁今時今日睇翻，最後尾都係分手嘅呢段關係。咁但係個女仔都覺得，其實當時咧，如果灑脱一啲嘅話咧，可能大家會仲好咯。即係好過你而家拖泥帶水咁樣樣。 知㗎啦，其實。 咁的確咁又係嘅，因為 過咗好多年，你先至會有所領悟啊，所謂。 同埋好多時候即係所謂旁觀者清啊，當局者迷啦。即係當你真係好投入一段感情嘅時候，佢要終結，有好多嘢係唔捨得，唔係單單純粹嗰個對象係你唔捨得啊，係有好多咧，即係曾經有過好甜蜜嘅回憶啊。即係嗱，如果要講嘅話，我又諗起另外一個例子，哇！ 點啊？ 都係啊，係女仔，又係痴情女仔嚟嘅喎。我真係發現我身邊好多呢啲痴情女仔嘅喎，咁佢又系咧，即系嗱，嗰个位就系佢又系遇上一个男仔，大家喺埋一齐，一开始嗰段时间好 sweet 嘅，好开心嘅，咁又系后屘咧，佢发现呢个男仔唔系如佢所想象中咁好啊，即系直头咧，后屘我哋啲朋友知道咧，直头呢个男仔系可以用贱格嚟形容添嘅，系吓，咁跟住咧，你慢慢咧同呢个女仔讲就话，即系连我好少主动话同佢讲，不如你同佢分开啦，咁样落去你咁样系作贱你自己啊，咁样，咁佢都话 你把口讲出嚟都系好温柔 咁，系，但系问题我好少即系鼓励你去放棄啊，因為我好少，因為我好怕承擔呢啲責任啊。 分咗手係咪你負責啊？我人生 哇，咁真係好驚喎！哇，你講到咁樣，朋友都做唔到咯，喂，咁大件事，你一係唔好同我講，你唔好同我講愛情嘅煩惱， 即刻驚， 係啦，驚起上嚟啊！咁我真係好少咁樣同佢講嘅，咁但係當時嘅佢咧，佢真係好即死牛一面頸嘅，就係、是、佢覺得話其實佢未必係大家諗到咁壞，雖然佢有佢嘅缺點，但係佢曾經都真係對我好好，而佢覺得就係話我再俾機會佢嘅話咧，我哋會翻到以前咁嘅。我哋可以翻去以前咁嘅，哇！咁你聽到咁，佢真係俾人洗腦定唔知仲降頭咧？你好難幫佢嘅啫，呢啲 唯有俾人呃咗先至識得醒啊！ 佢唔係啊，你俾人呃到好耐之後啦。我嗰陣時候覺得咧，佢真係啊，亦都係後尾啊嚇。 其實佢根本係自己呃自己啊！呢個 係啦，你講得啱啦。其實佢亦都唔覺得自己呃緊自己，但係佢係做緊呢一樣嘢嘅。咁亦都係咧後尾嗱，點樣可以令到佢清醒咧？就係、是、遇到一個更好嘅對象。呢個只係嚇、啊、可以幫到佢當時一個方法啊，唯有係啊，係 啊，係啦，最重要緊要啊。 咁但係我又真係好想同阿清雅呢個時間玩個遊戲啦，因為即係好多時候咧，你分手係一個點樣嘅人咧？你真係唔到分嗰下，你未必知噶嘛。 你唔到分嗰下都唔知，原來自己係一個賤人。 同埋咧，有時候真係嘅，睇對手嘅。你我唔知阿清即係分手嘅經驗多唔多啦。我發現咧，我自己啊嚇，即係我拍過即係幾次拖啦咁。咁我發現對唔同嘅女 仔呢，你嗰个分手嗰个嘅态度回应都好唔同㗎喎，因人而异。有时候你真係有啲女仔你可能真係特别珍惜多啲嘅，因为嗰个相处係真係难得一啲嘅。有啲你可能拍咗一阵你就知道根本就对方都唔啱自己，大家双方都唔适合对方啊。咁於是乎你就觉得咁分咗手之后都好嘅咁样。 係啦，唔使再见都好嘅咁 样。所以呢就同阿青玩个游戏啦，咁听众朋友都可以一起玩一下。呢一个游戏就係咩呢，问一个问题，究竟你係一个点样样嘅人呢，从答一条问题呢就知道你分手係一个感性啊定係理性啊定係成熟啊定係幼稚㗎啦。 我咁好㗎原来啲答案。我仲以为係啲咩人格分裂嗰啲。 咁又未至于啦。个问题好简单嘅啫，就係话如果你要同对方分手嘅话，你会选择喺边度，同埋用边种方式去讲嘅。嗱咁答案有三个。A 呢就係、是、南丫岛。OK,B 呢就係、是、咖啡店。C 呢就係、是、喺电话里面讲。嗱讲真我自己都唔知道答案嘅，我同阿青一齐。 我一定唔会揀喺电话里面讲囉。 你一定唔会揀喺电话里面讲。 我已经飞走。 咁即係 C 一定唔係你选择㗎啦。 南丫岛我都唔会囉。 点解 啫？嗱，点样带人入去南丫岛？讲完分手，咁自己各自搭翻船走啊！ 即系我谂，南丫岛一个象征意义啦。我唔知答案啦，但系我意思南丫岛即系等同于就可能话你有一日同佢出嚟岛玩啊，去澳门啊，去长洲啊，喺一个原本玩嘅开心嘅日子入面，带俾大家最后欢乐嘅回忆之后讲，我估系咁。 呢个更加唔会啦。 嗱，我估系咁啊。咁 B 就咖啡店，即係你揀咖啡店啦。 俾啲糖你食完，跟住俾劈屎你食喎。 係，但好 OK 好，咁即係 B 啦，係咪？ 揀咖啡店。 OK， 你揀咩啊？ 同你一樣。同你一樣 OK。咁嗱，先講兩個嚇，即係唔係我哋選擇噶啦。先講 A 啦。佢話如果你揀南丫島或者啲度假遊玩中咧，先至同對方講分手嘅話咧，咁反映你係一個點嘅人咧？就係、是、一個猶豫不決嘅人啊！任何嘅事情咧，都係揸唔定主意嘅。咁而且咧，你係唔能夠承受壓力㗎，往往都係選擇逃避。咁但衰啲嚟講嘅話咧，你唔係為對方設想，你只係希 我明顯就唔係為對方設想啦。 咁但係有時候咧，你即係可能話，好似頭先你講啦，一啖砂糖啊嘛，咁即係好似話，等佢先甜後苦，即係有啲人睇話，其實佢其實個心底都唔係壞啫。但實際上面咧，應該就唔係，佢係話咧，你只不過係唔希望人哋將你當成賤男或者賤女咁樣去睇嘅啫。咁盡量就係唔想俾人哋講你唔好啊，主要原因都係你唔想承擔責任咯嚇。咁嗱，但係同時之間咧，你係一個即係分手之後咧，你會掩飾自己傷痛嘅人嘅。明明你自己都好傷心，但係咧喺人前人後咧，你係兩個樣嚟㗎。喺人前咧，你係扮到咧好似好唔在乎啊，正常咁樣做嘢啊，咁啊仲會咧嚇同前度咧好似想係維持一個友好嘅關係啊。總之你情願天下人去誤解你都好啦，你都唔願意透露自己。内心世界，某程度嚟讲，你嘅内心其实都系孤独嘅。 矛盾啊！你如果拣呢个嘅人，你又想同人哋维持友好，但系你又咁样嘅情况之下分手，点样友好啊，大佬？ 系 OK 好啦，咁啊讲下 C 啦。C 就系话，如果你选择喺电话入面同对方讲分手，咁啊代表啲咩咧？嗱，咁首先咧就唔代表你系一个无情无义，连最后一面都唔愿意见嘅人。 我知呢个点解？ 系点解咧？ 代表佢系一个不负责任嘅人。 啊，又唔系、啊，佢只不过系话咧。選擇呢個答案嗰啲朋友咧，咁可能就係一個都幾理性啊，幾顧及對方嘅人、啊。咁因為咧，你知道見面咧，只係會出現一啲無謂嘅拉扯場面啊嚇。見面分手對佢哋嚟講啊，只係一個咧更深嘅傷害。咁所以咧，佢情願就喺電話裏面一口氣咁啊，一五一十咁樣樣講出嚟，一啲拖泥帶水都冇嘅情況之下咧，同對方講清楚。嗱，咁當然我哋講緊係電話。傾咧係同大家即係話電話 send 信息嗰種嘅分手係唔同啊！即係你知有時候真係你 send 個信息啊，對方都感受唔到誠意。喺電話起碼你聽到語氣啊！ 我想知佢話喺電話講唔會拖泥帶水，係咪因為佢講完就即刻吸咗佢先 分手啦？ 唔使拖泥帶水。 好啦，咁啊，至於我同阿青揀嘅答案係點咧？轉頭翻嚟講。 胡嘉倫、朱婷、樂活玩家。 好， 翻嚟咧，继续系讲我哋头先玩过嘅一个测验啊。咁啊，就系答一条问题就可以了解到究竟你分手系一个点样嘅人啦。咁头先咧 系点样嘅人？ 系啦 ，A 同埋 C 都讲咗啦。咁而剩翻落嚟咧就系 B 啦。咁啊，问题就讲翻先。咁就系话咧，如果当你要同对方分手嘅话，你会选择喺边度，或者用咩方式去讲咧？咁啊 ，B 呢个答案咧就系我同阿青一齐拣嘅。就是咖啡店， 嗯， 有啲担心啊， 好普通啊，未啊？ 究竟咖啡店是一个点样的人呢？如果咖啡店提出分手的话，咁你选择咖啡店分手呢，唔代表你是一个好感性或者是好浪漫的人。 点会是浪漫呢？ 某程度来讲， 唔可以挂。 系啦，某程度来讲啊，你是一个好狠心的人，希望速战速决，尽快斩缆逃离，而且你仲有一个好多情的人啊。往日咧故作情深意重，其实只系努力想掩饰水性杨花嘅本性。 俾就系你啦，乌嘉伦，好准啊！ 然而，只要你揾到你爱嘅人嘅话咧，你会变得专一啊，然后穷尽心思去了解对方。就好似咧，你对咖啡钟情一般。 点样啊？ 原来正都系一个水性杨花嘅人。 系，我啲心理测验唔准啦。我拣咖啡店纯粹系因为我觉得。好似人多啲好啲咁解啫， 咪就系话你系一个好狠心嘅人，希望速战速决。即系当咧你走嘅时候逃离现场咧，侧边有好多人帮你挡住条路啊，等佢追唔到你啊嘛，哇一睇就知道啊。 我唔系喺咖啡店噶，我分手喺街度噶。 话仲衰，唔系即系其实嗱，点解拣咖啡店啊？不如讲下啦，点解拣咖啡店啊？真系嗱，除咗你讲话人多之外， 喂，但系我因为头先你个心理测验可以拣。嘅嘢實在太少啦， 夠啦，三句已經反映出你嘅身。 一係就咖啡店，一係就電話。咁我覺得現實裏邊又好難，因為你如果你分手，即係譬如可能你約佢出嚟啦，譬如我哋譬如老地方一見就係咖啡店咁樣樣啦。咁喺咖啡店度，即 係鬥唔到 講啊！但係我如果調轉，你唔好嘈，你同我一樣啦。但係如果調轉，我嘅另一半同我喺咖啡店度分手。 啊、我认我是水性杨花， 我会觉得真系几容易解决问题嘅，因为一嚟喺大庭广众啦，咁譬如我好唔舍得佢嘅，我又做唔出啲乜嘢去对付佢啦。首先，即系我又唔可以，我又接受唔到喺大庭广众嗰度系咁喊啦。你话要我跪佢，更加冇可能啦。咁你要冚佢一巴，啊都好啊，呢个可以冚佢一巴，咁样咁多人睇住系咪先？或者淋佢一杯水咁样样。 点啊？ 咪即系系啦，因为个选择太少啦嘛。 唔系嗱，咁我讲啦，咁我点解拣咖啡店啊？你真系摆到明系水性杨花。 你系咪真系喺咖啡店分过手先？ 我都试过喺咖啡店分手噶，真系试过噶。 呢个水性杨花。 其实严格嚟讲，我会觉得唔系只咖啡店嘅，即系一啲餐厅啦。咁点解会喺餐厅提出分手咧？ 拍戏嗰啲咯。 即 系淋你杯水啊嘛。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因为咧，我觉得如果可以理性一齐攞出嚟讲，究竟系唔系即系段关系啊，要差唔多嚟到完结嘅话咧，咁喺咖啡店，我觉得起码系一个比较叫做即系舒适嘅环境去倾呢一件事，即系嗱。你假設真係激動起上嚟嘅時候，都可以嗌杯暖水俾對方，或者俾自己飲啊！你明唔明啊？ 好關心啊你！ 嗱，即唔係話呢啲叫做嚇 自圓其説 係啦，自圓其説啦。咁但係即嗱，所以頭先你講啊，即頭先我都補一句就話，就算嗌杯熱水俾自己，即揸住隻杯，有啲嘢揸喺手都好啊，係咪先？喂，我都試過俾人提出分手噶，唔係淨我單方面向人提出分手，我都試過俾人提出分手，真係激動起上嚟嘅時候。 喺我腦裏邊，我次次都覺得你係被提出分手嘅人、 啊。其实通常都系嘅，咁你咪揸住嗰只杯，好紧张嗰下震晒咁样，你都有啲嘢揸住啊嘛。咁嗱，同埋真系我觉得喺嗰个状况咧，尤其是即系可能咖啡店呢一啲咧，嗱，我觉得比餐厅更好嘅地方就因为佢系静啲嘅，起码咧你真系要讲嘅嘢，你讲到你唔使咧，嗱，有乜茶餐厅咁先算啦。其实咧系茶楼， 系 咪茶楼嗰啲啊？咁你谂啊？其实咧，我今日想同你咧，咁啱啱咧喺度讲下嘅时候，隔篱话喂，有冇凤爪啊？姐，有冇凤爪？ 你讲咩话？ 跟住后屘咧，对方就喺我好专心听你讲嘢嘅时候，你想讲多两只字嘅时候，话冇凤爪啊？咁鱼翅饺啊，唔该。哇，你当堂你唔晕低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嗰个环境咧，即系一个比较叫做静啲啊，或者一个叫做舒服少少嘅环境去倾呢一件事都好嘅。嗱，当然。即係個效果咧，往往我覺得因人而異嘅。啊，仲有一個原因嘅， 剛才呢我哋讲起呢就係嗰、那个独特性嘅问题。我成日都觉得呢分手唔好揀一啲呢咩老地方啊，剛才阿青提过呢千祈唔好揀一啲好有代表性嘅地方。No! 同大时大节嘅原理一样。 係啦冇错真係千祈唔好。即係剛才间咖啡店好呢嘅原因就係因为嗰个地方呢未必有独特性。咁你去嗰间餐厅呢即係讲完之后呢、這个地方佢起码可能以后呢佢未必需要再去或者再即係重游旧地呢去触景伤情。咁、我觉得呢一啲地方呢係我会諗嘅一啲即因素囉係。 係。不过我讲到即係分手啦其实喺网上面呢都有好多地方即係佢都谈及係啊究竟你分手嘅时候应该系啲咩地方呢即係會處理得好啲，其中你所講嘅咖啡店或者餐廳啦，原來真係排第一位喎， 係嘛？ 係啊，因為佢話即係大家即係可能你雙方嘅情緒都好高漲嘅時候啦，咁你咁啱。即係你喺呢一個約會嘅地點咧，就係、是、可以放鬆一啲啊！即係可能大家都喺度，即係好輕鬆。你知咖啡店，大家都喺度即係嘆下咁樣樣啦，即係成個感覺就會好啲。而且當你喺度傾傾下嘅時候咧，你佢即係呢個報導指出啦，就話你發現佢情緒好似唔好妥咁樣喎，你就要睇下咁究竟你今日講唔講？因為佢話如果你譬如可能你去到其實頭先你講離島咁樣啦，你預咗係講嘅。因为你就一定会讲噶啦嘛，咁、如果你喺餐厅见佢好似唔系好稳定，哎、算啦，都可能下次再约嗰啲咁样，即系佢觉得呢个对人嘅情绪， 即系有个走盏啦、 啊。系啦，咁另外一个咧都几好嘅，佢就话喺架车里边、 哦， 即系可能如果你有车人士啦，咁啊大家喺架车度心平气和，咁样有啲咩事咧？好似唔會好似發生我嗰件事嘅，即係佢衝出馬路咁樣咧、哦，或者有啲咩你都仲可以安頓送翻佢翻屋企，安安全全咁樣樣啦。 最好嘅車係停低啊，所以嚇唔好係行駛途中嘅時候講啊，我哋分手啦。 呢、這個你可以用啊。 喂， 你都有車。 喂，仲要講咧？我而家呢個時候仲講呢一啲？ 唔好意思，我講下嘅咋。 係啊。咁啊，今日時間嚟到呢一度啦，聽到一陣間再見，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